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5点，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星期三又是母婴的时间，欢迎来到辣妈正传，我是袁一，同时也欢迎一下我身边的雅娇。 大家好，我是雅娇， 也是我们的辣妈代表哈。同时还有在嘉宾区的 LC， 哎，你怎么又换了话筒？还好我机智。 对，大家好，我是 LC。 嗯哼，啊，来自 Monsey Club 的 LC 呢，之前一直在从事早教的行业， 对， 已经有 10 years。 从你的脸上完全看不出来你有这么长时间的就业 暴露年龄了哟。 今天我们要在8月15号暑期即将要结束之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可能也是最近很多的父母们在担心和焦虑的一个问题。 没错， 眼看着就要开学了，不管你是小升初那个都不管了啊，大孩子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或者是从学龄前到进入幼儿园，都是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 对， 尤其是对于3岁要到入园年纪的宝宝来说， 对他来说挑战实在是太大， 非常非常大。 有很多的入园焦虑，这个焦虑不一定是只发生在宝宝身上， 是，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比孩子还要焦虑。 对， 是， 入园焦虑你最近正在经历吗？如果有的话，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随时提问和互动。 LC 在这儿跟大家来作答，看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大家来缓冲一下，缓解一下这样的入园焦虑。 没错， 首先我们先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首先第一条说到的是就是天气的变化嘛，立秋这个节气过后，像北方其实特别明显，昼夜温差真的是变大了，而且还有一点秋干气燥那种状态。很多抵抗力低的宝宝呢好像都在这段时间有生病的状态，那咳嗽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很常见。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在说一些宝宝的病理的状态的时候说过，咳嗽其实是人体支气管他自己去做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动作，它可以去帮助呼吸道那一些脏乱差的物体来排出，通过痰这种东西来咳出来。可是可能年纪很小的宝宝，他对于咳嗽是不太能够处理的， 对， 他会很难受， 尤其是卡痰这种， 对对，他就会影响到他很多的日常的生活，吃饭也不乖啦，尤其是睡觉啊也很不舒服。那如果宝宝出现咳嗽，并且同时伴随有痰多啊、高烧啊、气喘啊这样的症状，那其实就应该带宝宝去看医生了。如果没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之前，在家里面父母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处理方式？我们也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因为他出去真咳起来了，我需要给他买点什么药吗？ 所以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痰太多了，已经影响我们孩子呼吸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的呢，也不是止咳的药，记住， 化痰。 对，而是帮助孩子呢，这个痰不要太粘稠。然后呢让痰稀释一下。第二个就是孩子呢，如果他咳嗽的过程中发烧了，也要去医院。 医院。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咳嗽的家长就是觉得普通的感冒上呼吸道感染不怕，我们怕的是家长说他气管炎了肺炎怎么办，对吧，就怕往下走。那么这个炎症往下走的表现是什么？那一定不是咳嗽多厉害，而是孩子呼吸不畅了。呼吸不畅有两个表现，一个就是急促， 频率增快，单纯的频率增快，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呼吸的时候会发出异常的声响， 什么样的？ 有喘鸣音、 杂音，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一些病理的咳嗽，比如我们有一些像，我们叫犬吠一样的咳嗽，像小狗一样咳嗽，跟平常咳嗽声音不一样，而是空空空，这个是喉部也发炎，我们叫喉气管支气管炎， 这个也得治病， 对对，也要去。再有还有一些最典型，比如像一些金属的声音，你听他咳嗽的声音的那个。它那尾音是发那种金属的清脆的声音， 铝合金玻璃在拉时候的那个感觉， 对，锵锵的那样的声音。我们咳嗽怕什么？怕这种喘起来。 嗯， 喘呢，小孩子喘憋很有特点的，他的这种不光是呼吸频率快，他喘憋表现的是我们讲第一个鼻扇，鼻翼扇动，他喘气的时候他鼻子都在扇。还有一个是三凹睁凹陷的凹。 凹 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啊，哪三凹睁？第一个，胸骨上窝凹陷， 咋还？ 会窝进去一块， 对，窝进去一块。还有哪儿凹陷？锁骨上窝凹陷，就是这样端肩膀呼吸。还有一个肋间隙凹陷。 啊 哦，那么这个三凹睁就是他使劲拼命的喘气。那么如果说对对，如果说咳嗽，你就是即使咳嗽不重。出现喘憋这种情况、也需要马上去医院的。 我天哪， 刚才专家讲到的这几个症状，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在直播间里面学了起来。就是因为想要去找一下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什么三凹睁，然后包括什么鼻扇，就是这种状态好像成年人生活当中很少见。 嗯， 因为对于同样一个病理的状况的反应，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和小朋友那表现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而小朋友其实是不会装病的，所以他一旦呈现出这样的一些让大家觉得哇好可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儿突然凹了进去，本来白白胖胖一大小的、就这儿凹进去了，这儿锁骨也凹进去了，还有肋间隙也凹进去了，听着都觉得让家长觉得 就多么严重的 很担心、对。但是如果真的有上述的这些喘憋症，包括鼻扇的这种状况的话，还是要去医院及时就诊的。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咳嗽的话，你可以用一些会让他痰没有那么浓稠，方便他排出痰的药。 对， 千万不要给小朋友吃那种止咳药，或者是叫化痰药，那个其实是阻止了我们支气管的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是在立秋过后教给喇嘛苦巴们一些比较简单的去分辨和处理咳嗽这样一个症状的一些小知识点，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潮流风向标了解到的跟我们今天这个主话题有关的哈，和上学相关的。说在上海有一家专门为应试民办小学招生而开设的幼升小精英培训班，这种培训班就是我觉得处在那个年龄段的家长可能多少有些了解。 嗯， 雅娇现在有给孩子上一些什么学前班吗？ 没有没有，他只是在上早教而已，其他的这些还都没有。 哎，对，其实因为我们都在上，我们的孩子都在上早教嘛、就有的时候跟一些没有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是孩子比较大的父母聊起来的时候，我一说哎，明天我要带孩子去上课，然后大家都会普遍有一个反应，多大孩子就上课。然后我就会解释说嗨，不是上课，其实就是玩儿 嘛， 就是其实早教班的这种概念和学前班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嗯， 对， 可能更多的父母像我们这样的是希望三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可以多多的接触同龄人， 没错， 对，和同龄人在一起玩，和成天在家里面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阿姨玩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家幼升小精英培训班，据说孩子们拿着平板电脑做题，并且模拟升学面试，回答老师的问题。班里最小的孩子只有2岁半。 哎呀， 嗯哼。按照这家机构，他们的宣传标语是这样的：说知识标配，幼儿园毕业前，孩子必须要掌握3000个汉字。上幼儿园之前， 3000个汉字。 三千个汉字，我没有概念，就我不知道，就是一个非文盲大概掌握的汉字数量是多少，但是3000这个数字挺庞大的，对不对？ 庞大的， 以及100以内的加减法， 100以内还不是10以内， 不是10以内，又是100以内， 几岁？ 三岁之前啊，不，对不起，幼儿园毕业之前，就是小学之前， 小学之前， 5岁6岁之前， 对，6岁之前，还有这还不是最后呢，还有英语绘画，简单的英语绘画。 就是 Hi LC,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How's the day today? 此外还要基本掌握汉语拼音，就是语数英全部都要掌握一部分。 那还上小学干嘛呀？ 对啊， 对吧， 基本上小学的知识都教完了。 对啊， 因为其实咱们现在说小学都是就近上学嘛，对不对？学区的这个概念、 啊、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培训成这样子？我们来看看视频当中是怎么来拍摄出孩子们辛辛苦苦在学习的过程的。幼儿园孩子加入到培训大军，这看到 PPT 哈，上面是题目，小朋友们拿着这个纸和笔在这个奋笔疾书，这是拼音的课程。哎，十七加什么双数等于单数？十七加什么双数等于数？反正这数学题我现在看来都有点难。门口坐着很多在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 天哪！ 你前期这两年你是荒废掉的，你就看他小吗？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小，你在小托班是吗？托班，我今年上周我进来托班的孩子六个，我一周六个托班，而且在我这边 托班就是幼儿园 两岁， 两岁半， 但他们学什么呢？ 三岁， 他们现在的话听听共鸣，这样子。对呀、啊，而且现在三岁的小朋友，九月份现在上小班的小朋友，在我手上，光是我一个老师，在我手上这边报名的，他们上暑假的课程的都很多，托班。 这是学校的一个老师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家长特别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概念，就是其他孩子都在上。 拼音也是少学学的呀，理论上，对吧？ 你的拼音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中班开始学的，因为小学拼音大家都是就算是公办小学也是这样的，他都是默认是会的，然后拼音很快就过完，而且小学的书就是小学一年级的书是先上认字再学拼音的，拼音老师都是过得很快，大家都是现在家长都知道拼音就是要小学之前学。 这样的一种啊，我们所谓的叫早教现象，其实它非常有违啊，非常有违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它其实它的结果是非常有害的。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课程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啊，按部就班，它是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制定的，对吧？你没有到这种特点，你却要去学习超前的这些知识，甚至有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你无法去理解，不仅学生学得非常的苦恼，而且教的过程当中啊，它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偏差。 最后这段话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说的，他也认为这样的超前的教育是非常不符合一个孩子正常的成长的规律的。 对， 就是有点拔苗助长的意思。 对， 嗯，所以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同龄的孩子的家长，他虽然没有上这样的班，但是他会很注重自己在家的教学。 嗯， 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有早读课，他自己称之为早读课。早读干嘛呢？学拼音，播。这个版就是那个就是 小卡片嘛，波波摩勒各种声母啊韵母之类的，这是什么？波波欧波波罗的波波。 那小孩是什么反应？ 小孩就是你教他真的会的，因为那个孩子已经会说话了，虽然他两岁多、他已经能说很多话了，所以你给他去教这个东西他其实是能够记住的。 嗯， 或者说每个家长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会教他一些什么形状啊、颜色啊，我觉得这些都还在常理之中。但是如果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灌输26个英文字母还有拼音这种，我是觉得真的有点早。 LC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啊，就是首先就是教的这些，我觉得很担心的一点就是会不会因为过早的教就有可能让他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产生一种情绪，就是学习不好玩枯燥。它其实影响的，如果更长远来看，可能影响的是学习的积极性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它短暂的能重复出多少字母，会了多少汉语拼音，我觉得就是对他学习积极性好奇心的保护其实要胜过他现在能念多少能认多少这件事情上。 嗯哼，如果真的想要让孩子在学就是学龄前有一些知识的摄入的话，是不是比如说你给他多讲故事？ 对， 或者哪怕是你真的很想让他背唐诗背古诗， 嗯， 你可以放一些这样的磁带，或者不能说磁带，对不起，帮你努力放一些这样的音频的东西，音频内容。 对， 你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去熏陶着。 对， 就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行，你只要他有这个氛围就可以，而不是说强迫他你今天一定要背出这首诗。 对 对，或者就是更好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如果 说代替音频的话，比如妈妈就是念这个诗，因为这诗也是有韵律有节奏在的，其实它对于孩子的一个是语言还有积累这个词汇的培养其实挺有帮助的。你完全可以跟他玩这个很有意思的游戏，比如有的句子你声调读，有的句子你换一种语气，其实孩子也会觉得学习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个我们家孩子是就是临睡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就会给他就读两首唐诗嘛， 哎，挺好的。 然后他特别好玩，他就是我读的时候那个是有节奏的嘛，然后他两个小脚丫就会这样噔噔噔噔噔跟着我打节奏，然后呢打着打着打着，然后过一会儿就滋滋滋开始这样就使坏，然后我就逗他玩，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来就是跟他讲唐诗或者是怎么样。 对， 但是他自己孩子自己已经干到其中那些韵律和节奏。 对 对， 这是需要孩子自己去慢慢去体会和领悟的，而不是说你强加的灌输给他这是七言绝句。 对 对对 对, 对， 其实这个节奏韵律才是他们现在应该去培养的一些基本技能。 而且其实他对这个很敏感， 对， 就是你第一次跟他讲这个，他马上就能 get 到这个旋律，噔噔噔，这是五言的这种噔噔噔噔噔。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视频里面讲到的这个学前班，真的是会有点阻碍孩子之后的一个学习的积极性和氛围和那个努力的程度。我一直都个人认为说，一个人一生当中他学习的那个就是那个热情和他那个总量是比较固定，就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除去一些就是大脑非常发达很天才的人以外，咱每一个普通人的这种总量是差不多的。 对， 如果你提前去挖掘掉了这一部分，那你到了真正该学习的年纪，可能就真的所谓的潜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学习这个事儿，可能是我们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初中高中大学我们一直都处在这样一个学习的阶段。 对， 但是你在上小学之前就包括幼儿园这个时间，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小孩去玩去体验去感受，而不是说给他灌输多少知识。 没错， 让他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对 对，所以这种机构其实更多的是打家长的焦虑，然后就是所以强加孩子在做， 对，就是告诉你说你这太落后了， 你这不行， 你都不知道你身边的同龄的孩子家长他们都早已经开始学了。 对，我们这有一两岁半的都能背好几十首唐诗了。 对，你等到入小学的时候，你们班上其他同学都已经会汉语拼音了，你不会，你说老师不会一个人教你的， 对， 类似这种话哈。还好我们直播间现在三个妈妈啊，不对，对不起，两个妈妈和一位教育工作者，对于学前班这个事情还是很笃定的，有自己坚定的想法的。但是最怕的就是你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孩子慢慢长大，到了一定的年岁，可能真的孩子已经到了就是学习写字的年纪了，那妈妈们可能还是会焦虑，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当中，父母们会焦虑说，我之前那些年没有让他去学这些东西是不是错了。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在某一场读书博览会的交流会上，有一个妈妈她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她的女儿6岁但是没有上过任何的培训班，在幼儿园汇演的时候，于是就只能参加了一个合唱的节目。 哦， 他的培训班指的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嘛， 哦， 就舞蹈啊或者钢琴啊怎样怎样的。但是其他孩子呢好像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一些特长和技能。他自己就觉得说，他说我认为我的孩子成长过程非常开心。但是同时有一个困惑，就是以前让孩子玩是不是真的错了。我们来看看现场这个妈妈是怎么说的。 这个阶段就是各种培训班，我还是没有给他上。因为会演的时候，哎，各种练的技能出来了。我的孩子他可能只能参加一个大合唱，他就没有别的技能。我跟他爸爸，我后来有一个醒悟，也是一个困惑：以前让孩子玩是不是错了？ 我打是个女儿，6岁，我其实都没有怎么焦虑，我觉得她的成长过程非常开心，也很健康的一个。然后我焦虑的是，我孩子没有这方面受过训练，我也没有打算让他训练，所以他在10个节目的晚会上，他只能举办1个。他自己没有说非常失落，他可能看到我显得比较失落，他就会安慰我，他说妈妈，其实我在体育啊、游泳、跑步方面我比较厉害一点。对我来说，孩子健康还是最重要的，非常长久来说，身体还是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妈妈自己已经开始处在一个矛盾期了，她自己一边说她之前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很快乐，但同时又因为孩子在幼儿园汇演上面只参加了一个合唱，而显得很失落。 孩子自己并没有失落， 嗯， 反而感觉到了妈妈很失落，跑去安慰妈妈说，其实我是有特长的， 嗯， 我在跑步和游泳方面会比较厉害。 嗯， 然后家长又说， 嗯， 说嗨，其实我也觉得孩子健康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嗯， 你看他在反复，这个家长说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不一样的意思。 嗯，因为毕竟他是现在所有感觉是培训班里边的一支清流，这个妈妈一直在保护孩子可爱的童年。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孩子的表现来看，就是他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去出演很多这个表演而感到自卑或者不自信。 孩子本身没有， 对，反而他说我其实他是很自信的， 嗯， 我游泳很好，然后我还会别的，他自己快乐， 嗯， 我觉得这就够了。 嗯， 反而是妈妈可能觉得，哎呀，你看别人晒个娃晒个朋友圈的都有这么多照片，我就只有一个大合唱。 可是就是我很怕家长这种焦虑和这种反复的这种情绪会影响到孩子。 哦，可能会的。 对， 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从刚才，如果孩子能跟妈妈说出那样的话，我觉得妈妈也觉得，哎，OK 了，脱离到那个环境回家，觉得还不错。 所以，一旦家长能够从孩子身上看出他在某一方面是有就是过人之处，或者他对某一方面的专注力特别高的时候， 嗯， 其实就不用担心说他是在荒废时光。 对， 嗯 嗯，你现在雅娇有看出来你们家孩子哪一方面特别感兴趣吗？ 跳舞。 小男孩跳舞当 CP， 我觉得没关系，舞蹈这个事情不是说只有女孩子的专长。 他是一个对音乐特别感兴趣的小孩， 那很好， 就是他从小就是只要一听音乐一听歌就特别开心，就会跟着手舞足蹈。 嗯， 然后他现在前两天就是他爸在那儿唱，然后他就跳得特别好，我觉得他就是那个韵律感很棒，就他会停一下然后再这样跳，然后停一下再这样，节奏感特别好。 你赶紧给他开一个社交账号啊，这样的孩子捧成小网红干嘛呢？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方面可能他确实是很感兴趣。 嗯，那很好啊。 嗯， 对，那你就应该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一下，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 对对对对， 可以投入一些精力和时间去培养。 是是是，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小孩的这个兴趣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去发现， 去发掘， 你要去看出来他到底是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再去有意的去培养吧。 嗯，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小男孩哈，十岁的小男孩叫 Clark， 他呢之前就在上周末在美国远西国际锦标赛上夺得了他参加的所有七个游泳项目的第一名，并且还打破了这个运动会的100米蝶泳纪录。而这个纪录此前是由菲尔普斯在1995年创造并且保持的。 哇， 厉害，连菲尔普斯都发推文祝贺这个小朋友破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十岁的小男孩是如何表达的。据说他父母想让他当超人，但是他却喜欢游泳。 We end tonight with a 10-year-old phenom. His name is Clark Kent. They call him Superman. He has the powers of Aquaman. Here's Jamie Yukas. 这是一段新闻报道，然后现在这小男孩在接受采访。 I'm heroic in the water. I feel like I'm flying. Clark Kent Ebwada, yes, that's his real name, may only be 10 years old, but on Sunday at the Far West International Swimming Championship, he placed first in all 7 events he swam in. And in the 100-meter butterfly, he broke a record set by Michael Phelps at the same meet back in 1995. Most people just call me Clark, but now when I beat Michael Phelps' record, they start calling me Superman. I thought to myself, yeah, if I had positive thoughts, then positive things would happen. Late this afternoon, Michael Phelps tweeted, Big congrats to Clark Kent for smashing that record. I got into the pool with Ebwada to see for myself how fast he is. You win! 女记者还和他比了一下，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十岁小孩，然后完全就被甩在了后面。 To see him beat this record. It's the coolest thing in the world because that's all he talked about. It wasn't like, you know, I want to be better than Michael Phelps or anything like that. It was just like his first goals were, I want to be a scientist.An Olympic gold medal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nt to be a black belt. He's on track for all three of those things. Technically, Ebwada can't qualify for the Olympics until he's 15 years old, but the Olympic Games are his ultimate goal. I think it's going to happen. Should we just mark it down today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it in 2024? Sure, yeah, why not? Ebwada has only been swimming competitively for 4 years, but with sky-high dreams and a name to match, he just may be a real-life superhero. 他现 在十岁，他刚刚也说了，他在2024年的奥林匹克上见，因为下一届是2020年，他还不够年轻， 年龄还不够， 对，他要等到2024年。然后呢，他自己也说了，说因为他获得这么好的成绩，很多人都叫他 Superman。 嗯， 其实对于可能我们长这么大也见过很多的案例，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天赋异禀嘛， 对， 在很多方面，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超于常人的一些天赋，可是因为舆论的夸赞也好，压力也好，让他们不负重担，后来慢慢的反而在成年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了，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 嗯， 但是从刚刚采访当中可以看出，这个 Clark Kent 这小男孩很自信，同时他对于大家称呼他为 Superman 这个事情好像也很淡定，就觉得很好啊。 对， 既然你们这样认为我的话，那我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了。然后2024年奥运会见。 对， 希望他在2024年的奥运会可以取得好成绩。 嗯， 这就是典型的他自己特别明白自己喜欢什么， 对， 想做什么， 对， 然后也不去在乎说父母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只要锁定了我的目标，然后我就去努力朝前冲就好了。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直说什么叫自信的孩子。自信的孩子不是说你让我成为这个，我可以，我行，我能试，不是这样的。其实更多的是我心里更清楚我能做什么，我能什么做得更好，这是心里有力量的一种表现。 所以家长不要觉得说孩子太小了，他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对， 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你去用眼睛发现， 没错， 去探索，然后去观察你的孩子， 嗯， 然后给他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成长。 嗯， 潮流风向标，我们今天从这个最开始的和天气相关的孩子的身体健康开始聊起哈，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然后聊到了关于上学的这个问题，关于教育的这个问题，关于如何去发现、挖掘和培养一个心内心有力量的孩子。而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在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入园焦虑的问题。各位辣妈酷爸，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和困扰的话，欢迎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茶楼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雅娇。 大家好，我是 LC。 那我们今天说数学焦虑，马上就要开学了，可能又有新一波的小朋友们要踏上人生的新的征程了。 是的， 这个新的征程就意味着不能每天24小时都黏在自己最熟悉的人身边。 嗯， 不管这个最熟悉的人是家里的老人， 对， 亲生父母，还是阿姨。 嗯， 总之你是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对， 认识新的朋友，在一个新的场合当中去度过每天的8小时。 嗯， 所以关于入园焦虑，一定是最近很多父母都在经历的，或者是父母替孩子在担忧的一些问题。 没错， 我先采访一下雅娇。雅娇的孩子还没有到入园的年纪，但是很快了， 嗯， 对吧？今年已经2岁了， 对， 明年就要入园。 嗯， 如果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他要入园之前，你最担忧的会有哪些问题？或者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去设想这些事情？ 我觉得首先是担心他要不要去幼儿园，就是我 愿不愿意去， 能不能把他顺利的送进去。 啊， 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表达他不想干一件事情，他是如何来表达？ 他会哭啊， 就是哭闹。 对，会哭闹。嗯，我就很担心把他送， 就连门都送不进去。 对，他就会哭闹，然后就要跟我一起走。 嗯， 我很担心这个事情。 肯定会有。 对，这个幼儿园门口经常能见呀。 对啊，对啊， 对 啊。 哇，就各种，然后老师可能会使出各种招数把孩子领进去。 有的妈妈可能比孩子哭得还厉害哦。 哦，对，父母就一起哭。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哭，我就是要想怎么能把他送进去，然后我能可以顺利的离开。 这是最担忧。然后其他呢，幼儿园生活你有担忧过一些什么吗？ 其他的应该还好，其他应该还好。因为他吃饭也很好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幼儿园还好。然后像上厕所这些，应该之前我觉得3岁以前应该差不多吧。会自主大小便这些应该都没问题。 嗯， 主要我觉得就是在于他的意愿，就是愿不愿意去幼儿园的这个问题上。嗯， 我觉得很多父母除了像雅娇这样会担忧这个问题以外，还会担忧就是我们家孩子吃饭都是靠喂的。 对， 去了幼儿园没有人喂了怎么办？ 对， 能吃饱吗？ 这个没关系，因为我身边好多人都说在家都是喂的，去幼儿园2天自己吃，吃特别好。 这个话我也听过，好多家长都认为，嗨，现在有些臭毛病去幼儿园就好了。嗯，甚至会说等着吧，去幼儿园等着老师收拾你。 这么狠。 真的有，包括关于如厕这个问题。 嗯， 好多小朋友可能到3岁上幼儿园的年纪还没有尖叫不湿。 嗯， 就会担心说老师能不能顾得过来。 嗯， 因为之前是几对一，现在是一对很多。 对， 但你能不能顾得上给孩子换尿不湿，因为捂一整天也不舒服。 嗯， 以及说午睡到底能不能踏踏实实睡觉。 没错， 这些都是家长会担心的。那我们也节目组给大家总结了大概有10个入园焦虑，我们一一来让 LC 给大家支支招哈。 好， 首先就先来解答雅娇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哭闹不止的这个问题。 嗯， 当然我们在总结的过程当中，在支招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给我们补充你们的焦虑哈。 嗯， 先说这个早晨入园如果哭闹不休的话，家长可以怎么做？ 首先啊，这个孩子哭闹不休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孩子也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送他去幼儿园的这个人有时候往往是妈妈，他更不希望离开孩子。 就是有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认为是孩子，哎呀离不开我，他特别难过特别伤心，他必须要跟我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理性分析下来，是妈妈更需要这个孩子在。 所以其实当你转身真的离开了，可能孩子过一会儿他就没事儿了， 是的， 看不着你就没事儿了， 是的， 他内心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是。 但是妈妈们或者爸爸们爷爷奶奶们自己担心了一整天， 是，就是如果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就是因为有托管嘛，然后就是把孩子有的送到门口，其实有的孩子真的会撕心裂肺的哭，但是当他真的发现妈妈就是扭头走了之后，他会很快调整到另一个状态，因为他完了，这条路我已经没有后路了，妈妈已经走了，那为了让我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生存本能，他从小就有，所以他说哎呀我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环境了，那我不如调整一下自己。其实很快你发现有老师会先哄他一下，然后做一下情绪的安抚，慢慢哎那边有小朋友已经玩起来了，有玩具，其实他会调整他自己。有一种什么情况会让他一直哭一直哭，就是那种妈妈走了你一个人好好的，你千万别害怕，你别想妈妈。 给他预设了很多， 是，然后 就是这个话的内涵就是你真的一个人喽， 对， 你一定要想我哟， 对， 离不开我哟， 对， 你会时时脑中都是妈妈哟， 是的， 但你妈妈不要忘记我， 是的，其实这个场景是妈妈给孩子创设一个啊，你离不开我，其实是我离不开你哦，你需要我哦。其实很多情况是成人给他预设了很多个理由，你发现这个理由都是成人给找的，然后孩子说，对，我有这么多事情。我可以说， 我每天要想你一百遍的。 对，然后所以越是你眼神很留恋，甚至有的家长其实会怎么样？就我走了，然后偷偷躲在一个墙角，然后偷瞄，然后一旦孩子发现你还有这样的行为，他就更觉得 你没有走远，你随时可以把我带走。 对，就是我还可以有就是不在这儿待着的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他会愈演愈烈。对，所以既然孩子就是要走向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了，那请父母首先做好这个分离的准备，你要相信，完全相信孩子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马上要面对一个新的社会集体环境，他可以的，你做好这个割断，然后你再去送。 但是我觉得分小孩儿，因为我妈跟我说，我一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她就把我送去了托儿所。然后呢，去的第一天，我就在托儿所哭了一整天。 对， 从送进门到她晚上去接我， 一直在 哭，我一直保持着一样的动作，坐在床上拽着床杆，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都没脱水，你太厉害了， 一整天什么没吃没喝，哭了一整 天。 天 哪，体力太好了，这样的孩子怎么搞啊？ 真的会有，所以这一种就是分孩子类型嘛。有一种就是我对于这个情绪，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边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很多幼儿园就是老师也会就是更多的学一些儿童的心理学，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的是就是他有一个情感的支撑，然后就是我在表示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人真的能懂我是为什么难过？就是有没有比如老师会接过来说啊，我知道你是因为妈妈离开了，你自己在这边你有点难过是不是？如果你想哭，那你就我陪着你，你可以哭一会儿。就是现在我们会要求，如果做托管的老师是一定要跟孩子说这样的话的，就是要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让他觉得啊，我虽然离开妈妈了，但是我 有人懂我， 对， 依然有人疼我， 对，他就会觉得我心里啊，有人懂我的，这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环境，其实都会好很多。 所以还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老师们的就是经验还不是很足，就是幼师牙角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小，一岁七个月，就是 那也真的是小，因为正常我们说三，对，也真的是小，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跟就是 一般就是两岁以上， 对， 上托班， 对， 但是我十一个月就去托儿所了，我十一个月不到一岁， 那你那时候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对，什么都不懂，对，但是反正也确实是常挨人欺负，因为大孩子跟小朋友在一起肯定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咱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 对对， 就咱们那个时候父母们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假，老人也带不了， 老人也带不了， 也那会儿也不兴，这个保姆也请不起， 对 对 对， 你想要真的你说一岁七个月如果是这个年龄，他正是处在就是我在建立安全感的一个重要阶段，就突然间被扔在那儿，就是这个就是跟三岁这是两种情况了，三岁他是 慢慢就是这个孩子在心理发展上，他觉得自己是可以独立的，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小一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个老师需要更多的情感上的关注，然后才能缓解孩子的焦虑情绪。 但是去的早有好处。然后我妈跟我说，等我3岁正式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声都没有哭。 你已经很社会了， 我每天都站在那儿，然后看着那些小孩在那儿哭。我说你们哭什么呀？有什么好哭的？ 你们哭过的泪都是姐之前流过的， 姐是过来人， 对，都玩过。 然后每天回家都跟我妈说，我说他们又哭了，他们有什么好哭的呀？ 你妈妈应该对你说，你怎么不问一年前的自己呢？ 不是你抓着床杆自己哭一天的时候 那会儿那时候手机给你拍下来的。所以这是讲到说送小朋友去幼儿园之后，可能会经历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的哭闹的过程。父母首先要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是的。 其次一定要断舍离，这个就是断舍离。 哎，这三个字太经典了。对 对, 对。 然后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给孩子建立一些仪式感，就是告诉他分别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比如亲亲抱抱举高高。 啊，可以可以可以， 会给他更多的安全感吗？ 对，会会会。就是我觉得仪式感在就是孩子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让他来抱一下，然后我们亲一下脸蛋。好，现在你去过你的生活吧，进入你的集体生活吧。然后咱们什么时间，然后哎，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让他看表。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跟小朋友说，为什么看表，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让他知道，哎，什么时间妈妈就来接你了，你看这个点儿，只要这个针到五的时候或者几点的时候，就我就来了，但是你保证真的会出现哦。然后第二个，为什么让他看这个表盘，因为我们说人的大脑它是就是情绪脑和理性脑不能同时存在，就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就是当你把就是一些注意力转移到数字上的时候，它其实理性脑是在调出来的。你说你看现在是几啊，一会儿到几的时候我就来啦，其实也是一个帮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法， 也是在分散一部分的注意力。 对对， 这个很棒。这是在第一招哈，第一个焦虑如何来解决。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在幼儿园有很大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午睡。我从小就是一个午睡困难群众。对，午睡困难户。我是基本上我现在自己能回忆起来，没有睡过午觉在幼儿园。然后那会儿是我记得是日常生活有老师，然后到午睡的时候是有那种阿姨，就是那种生活阿姨来看大家的。 对。 一个教室里面大概有20多个小朋友，然后床挨着床嘛。阿姨其实也想睡觉嘛，就现在想起来很正常，他们也想午睡。于是就发现了，哎，班里有一个好苗子，比较园艺的小朋友，他不愿意睡觉。然后呢，我还特别爱管大家，就是哎，你没有好好睡，你们俩怎么说话呢？ 班长吗？ 对，就是这种角色。然后阿姨就觉得哎不错，那这个活交给你吧。然后阿姨就睡觉了。 天哪！ 然后你就看着那些小朋友。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现在是基本上不会出现了哈，因为这是受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嘛，对吧？客观环境。如果你家小孩也是一个不爱睡午觉的小朋友，或者作息没有那么规律的小朋友，他就是不睡，那老师肯定会指责或者是批评。那会不会就造成小朋友就对于上幼儿园这个事情更有阴影了？本来就不爱睡午觉，到点了还得睡，不睡了还得被老师批评。你说这可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感觉我小时候跟你大概有同样的经历，我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精力旺盛的，而且就是我是过于活泼的那种孩子。然后午睡我是不可能睡的。然后呢，就是比较惨痛的经历，就是那时候管理都比较野蛮，然后我又闹，然后所以我还真的会被关进那个就是厕所里，真的，我现在都记住那个幼儿园。然后后来就在那儿站着，因为站着我也真的就是也睡不着，我可能属于那 站着当然睡不着。 对啊，然后就更不可能睡。但是我可能内心比较坚强吧，那种我也不害怕。但是 天哪， 就是他过一会儿会扒开门，老师会看我一眼，还活着吗？还冲人家做鬼脸呢。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比你关的地方更惨，我被关到了一个小柜子里。我都没有站直，就窝在那个柜子里面。好像是因为我跟小朋友打架了。然后那个老师都认定是我先出手的，但至于谁出手我忘了。不管谁出手也不能关那里头。 对啊， 你说咱们小的时候的生长环境是不是很恶劣？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生命力顽强。 对，就是那个柜子都不是关人的，只是放东西的储物柜。然后后来我妈妈中午去看我，说我那天有点生病发烧，去看看我怎么样。老师跟我妈说我没去。可不可恶啊， 啊， 可不可？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的经历啊，虽然我不记得，但是我妈妈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我妈说不可能，我亲自送她进的幼儿园，我看着她进去的，不可能没来。 幼儿园老师是疯 了 吗？ 怎 么了？ 幼儿园老师 吓疯了， 对，一时半会儿可能想不到什么好招了。 嗯， 结果我妈愣是从柜子里把我找了出来。非常惨痛的经历、 哦、你妈妈也很厉害啊。 对，而且我妈妈还是那个幼儿园就是附属小学的老师。 怎么想的？ 对，很可怕。就是说起自己惨痛的童年， 我们开始吐槽自己的童年阴影了。 但是我上那个、这幼儿园现在你不存在了。 嗯、啊、哦，我上那个幼儿园 也不 存 在 了。存在 这样的幼儿园就是不可能存在、啊、 没错。 怪不得我的幼儿园还在。 好，你接着说。然后 呢？对，后来就是有几种好的后来方法吧，然后就是觉得也挺受罪的这样孩子。后来那是当时是我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我特别喜欢叠手绢儿。现在想想真自己特别无聊。后来老师发现了这个事情，只要讲一个亲身经历也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就说你想叠什么，我不会叠嘛，然后就教我叠小老鼠怎么叠。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东西说，你看你今天我教你了吧，你睡觉的时候你不是没事儿干吗，你就叠这个吧。后来我发现这个叠这个手绢有催眠的作用。对，因为真的不会，然后就想着想着我算还不如睡觉了。对，后来我在想，其实这后来我在想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 对， 因为你在那儿干躺着真的对于精力旺盛的孩子来说特别难受。 对， 就如果你这时候比如手里有点事儿干、嗯、就是哎，你可以做那 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对对对， 不会让他特别兴奋的事儿， 很 boring。对，哎，你在那干点什么，就是你手上拿点东西、嗯，然后你安静的躺一会儿，你可以干这个呀。然后我觉得就是孩子会觉得这个时间没那么痛苦。 是， 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一个好的方法，你也可以让孩子，比如你手上没东西，你让他想点事儿。 嗯， 就想想今天啊、比如晚上回家你想跟妈妈玩什么游戏啊，你想听哪个故事啊，或者你想给妈妈讲什么故事啊，然后你让小朋友在躺着说你睡不着，你就可以想想这件事情。 嗯， 然后有时候想着想着也就是脑子里有事儿干，他就不会无聊了。 对、 嗯、 对对对、 嗯、 这是老师可以给他可以去帮助小朋友去缓解的。 对， 然后其实家长在家里面也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就上幼儿园之前、 嗯、 就是最好的就是给他养成一个比较固定的作息。 对、 嗯、 对，这其实对他生长发育也是有好处的嘛。 对 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家里面配合学校教育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可能孩子睡不着但是咱们都躺下，就是让他觉得哦，原来我是在那个周一到周五是这样，我周六周日嗯也是这样，比较就是规律的一个行为。然后 千万不要周一到周五、嗯、觉得孩子受苦了，在幼儿园周六周日疯玩疯玩一整天，然后星期一过去可能上个星期都已经差不多能睡了。 嗯， 就又毁了。 嗯 嗯，这是必须要在上了幼儿园之后去尽量的保持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的作息是类似的。 对， 在幼儿园都是自己睡是吗、 嗯、 老师不会去， 反正是不会抱着哄你了，抱着哄是不可能了、 嗯、 所以现在、嗯、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讲过，就是哄睡这个事情、 嗯、 有很多的招数，最不建议的就是从小就抱着哄。 嗯 嗯、很多家长就会觉得麻烦，因为孩子在培养自主入睡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经历很多，比如在床上打滚， 对， 翻来覆去的翻， 他躺 翻 着睡得很慢。 对， 没有抱着睡。 有些家长觉得说哎算了、嗯、与其让你那滚四十分钟，不如我抱你十分钟就睡着了。 嗯， 但上了幼儿园没有人会抱你的孩子。 嗯 嗯， 就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大家还是慢慢能够尽早去给他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就会更好一些。 而且吧，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抱不动了。 真的是抱几分钟就抱不动了。 对，非常考量我们的肱二头和肱三头了。接下来第三个焦虑我们要来问一问 LC。 嗯， 就是会不会吃不饱这个问题，就是吃饭这个事儿也是家长会担心的。 有可能会，就是如果他在三岁之前都没有尝试过自己亲自自己完成吃饭这件事情，都是追着喂这一种、 嗯、 孩子在最初的我觉得有两周到三周的时间可能吃饭确实是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真的出现幼儿园回家以后就不停地喊饿？ 可能会， 会的，对不对？ 会会， 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嗯、 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你想在家，你如果今天给他做的饭菜不可口，你一定会立刻给他重做， 嗯， 按照他的喜好来做。但是幼儿园 会吗？ 会呀、啊，你至少 吗， 或者至少说你知道他会吃什么，所以你会避开那些他不爱吃的东西吧？ 因为我们家孩子没有不爱吃的， 那很好。我 就 说、就 是、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好， 太省心了。就是很多的家庭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他爱吃哪些，我就怎么来给他做，变着花样的、 嗯、 做他爱吃的东西。 嗯， 但是到了幼儿园，他的固定食谱是那样的。嗯、 对。 就不一定是不能够保证每一个孩子都爱吃吧，至少 对，嗯，对，会有。然后这，但是我们能，因为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可能就是他不爱吃这种东西，他确实吃不了。但是有一种什么，咱们是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的呢？就是比如他两岁之后，你就让他亲自的去怎么？其实这是提升孩子食欲啊。有时候说为什么让孩子自己吃饭？因为他对食物，他有自己有欲望想要去吃的这种感觉。如果他是一直被喂的这种状态，他其实是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没有主动性的，所以就算他可能弄得很邋遢，然后到处都是，他拿手去抓，你也让他去做这件事情，让他主动去拿自己要吃的食物，让他觉得对食物感兴趣，那么这个其实他在未来吃饭的时候也会好很多。 这是去通过他一个自主性的培养， 对， 然后去让他获取或去培养对于食物的兴趣。 对， 那如果连续很多天孩子回家都喊饿，或者说在这个技能没有培养好之前，家长回去可以给他加餐吗？会影响作息和规律吗？ 会，就是那就看加餐你要吃什么了。如果你回家还给他吃很多，比如热量又高，然后就像肉类的又很难消化，那对，我觉得对孩子的肠胃确实会有负担。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幼儿园的晚饭时间一般都会比较早， 对， 可能4:30-5:00就吃完了，那他回家可能7-8:00他确实会饿，要不要给他吃一点？ 我觉得喝个奶什么的， 对， 可以吧， 喝个奶可能有点早吧，如果他还不是要睡觉的话，要给他喝奶， 因为到3岁的话，夜奶肯定是，就是睡前那个奶肯定是没有了，因为你喝完奶是一定要刷牙的。我个人觉得7-8:00可以喝奶，要是你觉得呢？ 那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反正有一个原则，因为孩子饿他长身体可以吃，但是不要吃那种让胃负担很重的东西， 易消化的东西， 吃一点好消化的。 对，而且就是如果他每次回家，就是如果你真的给他准备很丰盛，感觉孩子好像受了一天委屈回来了，一定要吃一顿好的，那其实你这种，就是如果他长时间的是这样的习惯，那他以后在幼儿园的进食其实也还是会受到这个影响， 他就会想到说反正回去很多好吃的，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 我才不要吃这个。 但是就是他回去的那个点正好是我们大人吃饭的时候，对吗？就是我们大人会做一桌好吃的，然后他可能看着就会馋，说我想吃、 幼儿园大晚餐吗？ 大晚餐，但是吃的早啊。 哦，幼儿园是大晚餐的是吗？ 吃完了。 对。 哇，我才知道，我以为幼儿园只有一顿，就是午餐和下午的下午茶。 大晚餐。 是有晚餐的。 因为我们吃饭都会晚一点。 对对对， 大 人怎么着 也得7:00左右吧。 对，像北京可能8:00才吃晚餐。 当小孩看到你那个桌子上那么多丰盛的东西， 他也想吃，他也想参与， 怎么办呢？ 那就是，那这是两种啊，一种是吃饭，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就是让他，其实晚餐就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讲其实是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参与，但是就是还是用他自己的那个，比如什么是挑出来然后给他吃的一些，比如纤维类的，然后蔬菜你可以吃一点，然后就是感受一下吃饭的这个 氛围， 对，然后还是切记不是想吃什么就猛吃， 所以量是一定要控制的， 对， 然后同时也要记得，如果你家孩子很挑食，在幼儿园进食不是很好的话，家长千万不要有那种补偿心理，然后拼命的去给他填补，找吧点东西， 没错， 这我们说了三个焦虑哈，入园哭怎么办，第二个是不好好睡觉怎么办，第三个是不好好吃饭怎么办，我们时间到了下午的5:52，非常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在9月1号开学之前聊一聊入园焦虑，家长应该如何应对，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稍事休息，下一个小时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来。 Vogue, Style, Make 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第二个小时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雅娇， 我是 LC。 我们在说入园焦虑哈，十大焦虑感觉总结的非常的就是应该是说到每一个辣妈酷爸的心坎里了，就是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包含到了你们所有人在担忧的一些事情。 对对，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4个，对吧？ 嗯， 一个是入园哭的，入园的时候哭怎么办？ 嗯， 第二个是睡觉怎么办？哦，3个，第三个就是吃饭怎么办？ 对 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十大焦虑，各位父母可以怎么去应对？ 嗯， 怎么去做一些提前的准备？接下来第4点就是关于能不能准时上学这个问题。 嗯， 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你会发现不是这么一个规律。就宝宝刚出生的时候，感觉他虽然叫很多，但他早上会起很早，就是。生来就不让你睡懒觉， 对， 对， 我们当妈的就会说，自从有了你，我就没有了懒觉。 是的， 但是呢，这个情况会一直一直持续到大概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反转。 嗯， 以前不睡懒觉的小朋友，现在变得特别爱赖床。一到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我印象很深。 嗯， 就我自己的例子，7点半上学嘛，就每天都是卡着点到门口的。 不是，要么就是我赖床，要么就是我爸赖床，就是送我上学的那个人。所以在上幼儿园应该差不多几乎每个幼儿园都是8点入学校吧， 对 吧？ 对， 有一些幼儿园可能会要求比较严格，就是会考量你的出勤率。如果你这一个月超过多少次迟到了，他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惩罚。比方 会这样吗？ 我们家那个幼儿园，就我准备让他上的那个幼儿园，我很欣赏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孩子从小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有时间观念。那个幼儿园的要求就是，如果你这一个月就是如果迟到3次以上，你这个月不要来了。不要脸了， 孩子岂不是就 很 故意迟到3次就可以？ 孩子好开心的。 这个规则是告诉 迟到8点钟起床， 这个规则是告诉我们父母的。 嗯， 对。但是父母怎么去跟孩子沟通，我觉得这是另外需要一个方式。 小孩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 所以 就是要迟到， 就是、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规则。但是家长内心会很忐忑嘛？ 嗯，对啊， 对， 直接把这个压力抛给家长。 而且你直接交了一个月钱，这钱不退给你， 嗯， 是不是？ 嗯嗯、 这个又没孩子上幼儿园的地方了，然后你钱也打水漂了，所以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惩罚。 嗯， 那如果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遇到这种赖床的情况， 嗯、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 嗯。 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首先说赖床这个行为，它出现也是挺正常的，因为它毕竟去幼儿园，他觉得比较受管束，然后他不喜欢，所以就是出现了一种就好像有点上班焦虑症一样， 就是上班的心情跟那上什么一样， 对， 上幼儿园的心情也跟那什么一样， 对。然后他就是想无数种，他其实知道就是我可能不去也不可能，但是他一定要 赖多久赖多久， 对。但是他这个情绪是有的，他也焦虑，哎呀，真不想去，所以他就想各种理由，就是我能不能多赖一会儿啊？其实他是在发泄一种他心中的情绪而已，所以出现了家长也不说，哎，你怎么这样啊？然后你跟他急，他正愁没人跟他挑起这个话茬呢，你这时候刺激他，他就更有理由说我就不去，你干嘛对我这么凶？你还是我的好妈妈吗？ 哎、对， 开始对开始卖惨，对，所以就是要理家长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然后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可以把起床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玩一点，比如就是说我们要起床了，因为之前就是如果他有过僵持，就是起床就是你心里有想他今天会不会赖床，就如果家长成人是这么想的，就我们在心理学上你会把你这种情绪直接的传递给孩子， 就好比说你让孩子拿个东西说你小心别掉了啊， 一定会掉， 对，你那个东西别踩了啊， 一定 会喝水，别呛着啊！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已经预设了他可能会赖床这个想法在，你就完全通过你的面部表情把这个状态传递给他了，他就觉得我读到了，你觉得我要赖床，那他一定会赖。对，所以首先还是从成人这个角度说，今天起床一定会很顺利。来，现在比如跟你玩一个游戏，我们的火箭要发射了，怎么样？宇航员准备好了吗？然后准备，然后其实你就抱着他。1、2、3或者倒计时，你数好不好？你来倒计时，好，3、2、1，呜，然后起来了。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环节变得更小朋友更能接受的，像游戏一样。 其实也是在制造一种仪式感。 对， 对， 其实你就让他就是把这种起床的焦虑变成了一种他慢慢期待的事情。说今天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起床呢？今天是火箭的，明天可能我要什么什么啊，一种别的什么汽车，我要发动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期待。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自己的一个案例，就是有段时间我也特别爱赖床。 嗯， 但是后来我就很期待我明天早上的早餐。因为我妈妈会给我变着花样的做各种各样好吃的早餐， 哦，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想说明天又可以吃早餐了，天哪，我一定要早点起，这样早餐就不会太着急。 怎么头一天晚上饿着你了？ 我到现在都有这个习惯，我昨天晚上特别特别饿，我买了一款我特别爱吃的面包，我本来想晚上偷尝一口的，后来我躺在床上心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把特别完整的美味留在明天早晨。 哎，对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哎呦， 就是饿到肚子开始叫了，不行，赶紧睡觉。这样一睁眼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好 吃的。没错没错没错，我也这样，就是比如准备最喜欢喝的那个咖啡准备好，然后说明天一起，哎呀，我就要有这个有那个，然后 所以家长也可以运用到这个方式，告诉孩子在前一天睡觉之前告诉他说明天妈妈给你准备什么什么好吃的。 哎，这个适合我们家孩子，因为他特别喜欢 吃，爱 吃， 对，你要抓住他的胃嘛，你就抓住他的心了。小 小朋友有时候跟感觉跟男人是一样的。 对，这两种都可以，就是让他对明天早上有期待，然后就是其实都是期待，一个是就是游戏这种互动的方式， 对对对， 就是把它变成更有趣的一种起床的仪式感。然后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其实在三岁他上幼儿园之后，他会对荣誉感特别，就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一回事情，然后就可以比如在家里边做一个什么早起的什么什么榜，哎，对，你看今天这个榜，然后又有一个小红花在，你又早起了，咱们一起去贴那个花吧，你拿着这个花你去，就是让他有一种，其实也是一种仪式了。 在家里面制作一个小红花的表， 对， 比如说你这一周你能够坚持每天都准时起床了， 对， 那咱们周末可以加一个玩的项目， 哎，可以可以， 多买一件玩具， 可以， 是可以的吧，就适当的物质鼓励， 对对对，让他有期待。但其实最综上，其实所有的这些问题，起床的问题，赖床，它都是有关孩子的情绪问题，如果情绪问题就用情绪来解，让他变成有意思的一个早晨。 你知道，别说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样了，就是基本上有孩子的家庭，早上都是世纪大战。 对 对， 就是尤其家里面还是不止一个孩子的，俩孩子，然后俩孩子上都到了上学年纪，年纪可能不一样，哇，那真的早上非常的不可开交，就是我听过我身边的朋友们跟我讲说，早上不可能没有哪一天是不用吼来结束这一个早晨的。就你知道这样的情绪之后，就是孩子出门的时候也心情非常的烦躁，家长出门上班的时候也很烦躁，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情绪从家里一直带到上学的地方或者上班的地方，尤其是上就是送孩子上学这一路上，可能在车里面 都没人说话， 整个空气都是凝固的，很可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起床气很重，我觉得可能跟小时候这种影响也是有关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过，他们家是两个孩子，哥哥和妹妹，然后哥哥是在上幼儿园，妹妹还比较小，大概一岁半的样子，然后他说他们家原来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他要同时管两个小孩，因为要给哥哥洗漱啊，穿衣服啊，然后这边妹妹也要起床，也要去喝奶啊什么，就特别乱糟糟的。而且他们家那个小孩是属于，就小男孩是属于拖拖拉拉的性格，就是可能我早上起来，我就坐那看会儿书，然后我也不着急要洗漱干嘛，他就没有 这 种 慢性， 不着急，对，我不着急，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他是之前跟我，他就有一天换了一个方法，他之前都是命令式的跟那个小孩说， 你赶紧 刷牙去洗漱，你穿衣服，你怎么怎么样？ 对， 他有一天就换了一种，他说那个你想一想，接下来你该干什么了？我们现在穿好衣服了，你想一想该干什么了？ 对。 然后他们家小孩就真的是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洗漱。然后他说那好吧，那现在你去找爸爸洗漱。然后他们家小孩特别听话，站起来就去找他爸爸洗漱，然后这整个一早上就是 非常顺利， 对，特别顺利的，然后就送他们家小孩出门了。 所以这就是换了一种说法，然后让事情变得立刻不一样。 对，因为他其实自己心里知道是什么， 对， 然后就是你还要用祈使句命令他的时候，他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跟你对抗， 对， 所以不如就是化这种被动为主动。哎，其实我倒想了一个好方法，就是你其实可以跟孩子制定一个每天起床的步骤，就是需要什么你来定，就是你觉得你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呀，然后大家可以贴在墙上的某处，哎，你完成哪个啦，你自己定的，因为你自己定的东西你是要为 跪着也要做的。 对，所以他就不会说我不想干是因为你让我做，他会觉得这是我自己定的， 没有 主观能动性， 对 对，这是很好的一个招数哈，交给这个其实都不是仅局限于要入园的小朋友了， 对， 其实有孩子的家庭都多多少少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早晨的慌乱时光， 对， 大家可以去效仿一下，去实践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小招是不是好用。 没错， 把你命令他变成他自己设定了计划，然后自己去完成，去兑现自己的诺言。 没错。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入园焦虑哈，到了第六个了，刚刚说了一个这个早上赖床怎么办，以及还有什么来着， 不好好吃饭， 不好好 睡觉。 哎，咱们就说这一个是吧？回来以后，对， 对 说了一个赖床，对，这个环节回来以后哈，接下来我们说，在幼儿园当中，如果宝宝受欺负了怎么办？反正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妈妈教我简单粗暴的说，别人打你就打回去。 那 是受限于那种历史环境啦，客观条件，因为我上幼儿园太 太小了，实在是。 对对对对，哎，就如果呀，从个人经历，一般我记得我去幼儿园都是别招别人啊，啊，出去别招别人，好好的听人家话，别打架。 你是那个主动会伸手的人， 所以，哎呀，还好啦，我挺和平的，就是你要不招我，我也不招你那种。对，然后就是，说到受欺负，其实受欺负这个范围比较宽泛，因为每个人。对受欺负的定义不一样，有的是我可能玩具被拿走了叫欺负，有的就是大多数可能在幼儿园会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受欺负还是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比较着急，就是有的时候会说我都告诉你了，如果别人拿你东西你要怎么做，然后就是让他去练，然后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如何如何，就是这种情况我单拎出来说，就是家长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如果孩子回家跟你说我今天哪受欺负了什么事情， 你比他还气。 对对，等于他 这个其实你是把这个事情给放大了。 对，等于你把就是孩子想跟你去沟通想跟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渴望这个渴求都直接掐住了。他其实这个影响还挺深远的，一个是他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第二个就是他再受到欺负他都不敢说了，因为没有人懂他。所以请记住一点，就是孩子说我受欺负了，然后比如我东西被拿走了我很不开心，不管是什么，你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给他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我知道，哦，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确实挺难过 的， 那确实挺难过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挺难过的。现在怎么样？还难过吗？如果你很难过的话，那咱们 抱一抱呀。 对，或者你想干什么？咱们能好受一点。就是首先他既然跟你说这件事情，他其实没有马上立刻就期待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其实我是有感情上的诉求， 就是我需要一个情感的垃圾桶，然后你能不能装下我的这个坏情绪。 对，其实很多成人也是一样，当有一个人跟你打电话说我今天特别不爽的时候，没有人想听我告诉你啊你下次怎么怎么你就爽了，都是想听啊真的确实挺难过的，你才愿意跟人去聊吧。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同理心，孩子也是这样的，第一时间最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情感支持。你难受我知道我懂，那咱们修复一下情绪，然后再等情绪修复好了咱们再来拿这件事情去说啊，今天什么比如玩具被抢走了或者怎么样，那下次比如在玩的时候我们可以练练跟他交换啊，你可以拿一个东西跟他交换，然后就是给他几种可能他能力范围能做的事情，然后让他去尝试，然后比如再遇到这种情况他再回来说怎么样今天有效吗，对，如果没有咱们再找一个寻求一个新的解决方法。 所以情感支持和情感的理解同理心是首先家长需要给予孩子的，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去强化他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去抢回来呀、打回去啊，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方式，其实反而会让孩子自己内心压力很大。 对， 同时也会让他的性格变得比较的是孤僻吗，还是说会比较的 就是那一种，就是我有情绪，就有一种就是我有情绪但是我不说，你知道有，其实有成人也有，就我不说，我一直累积，就是 累积到有一天爆发。 对，就是那个爆，他一直就看不出来，就这种孩子其实是需要我们在做就是上课程教育工作者，就尤其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会更多关注，因为他不是很外化的表现，哭闹跺脚他不是这样，他都是有什么事情他就积在心里边，一件两件三件等积到他现在心里承受不了的时候爆发，而且这个爆发是完全没有预兆的。所以但往往为什么就是他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其实需要感情支持的时候你再给他理论。没有跟他建立一个他认为可以跟你沟通的方式和通路，所以他只能自己积攒。 所以这个焦虑其实是在孩子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刚刚开始算是独立自理生活的时候， 对 家长会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去跟身边的人相处， 对 会不会吃亏。就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开放你的思路，去改变你的想法，就是吃亏本身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就是只要不是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哈。 对， 如果真的已经到了人身伤害那个程度，那就另说了。 对， 如果只是在 交往过程当中在相处模式上面有一些小的摩擦的话，家长一定要给予你的孩子最多的情感的理解和支持，然后再去慢慢的疏导他，教他一些可以应对的方式。 对，然后说到这个话题，之前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就是妈妈是一个男孩，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孩子是4岁多，快5岁，但是同一期的相等的女孩，他们就是口齿特别伶俐，然后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男孩确实比女孩说话就是没那么利落，然后女孩那时候思维又比较逻辑会更好一些，然后就比如这个男孩玩这个东西，然后他想玩，但是女孩那时候已经会拉帮结派了，会拉着手说你是男生你就要让着女生， 给他道德绑架。 对，然后所以就把他的玩具拿过来。 小男孩觉得我就无言以对，好像很有道理， 说的很对 呀，总感觉 哪里不 对。 对，后来那天这是一个，真是就是之前在教过的一个孩子，现在5岁，在幼儿园遇到真实情况，回家他是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是一个很爱研究的那样一个男孩。 他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到底哪儿 对， 为什么会这样？ 憋了一天，然后就跟他妈妈说，我觉得有一件事，他们说男生必须让着女生，我觉得男生为什么要让着女生？ 他在琢磨。 对，然后后来。那个妈妈说感觉就是从一个大环境是应该让着女生，但是对啊，你为什么要让着呢？后来我们也想了很多，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然后就说哎，其实给他解释一下，就是真的会遇到这种，就是给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男生让着女生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让他觉得不是好像我编织了一个谎言在欺负这个男孩。然后后来我们就建议他爸爸妈妈，就是你可以站在一起，回家的时候你看爸爸妈妈有什么不一样，你看谁的胳膊会更粗一些，谁会更有力量一些，你发现了吗？好像有的时候妈妈拿不动的东西的时候是谁在帮忙拿呀？是爸爸，因为爸爸会更强壮更有力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男生要让着女生，因为你在力量上你要比女生更强，所以这就是他们说这句话的理由，是这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尤其是针对男生，然后就是会给他解释一下， 你可以帮他追根溯源， 对， 去了解一下你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有力量的男生， 对， 可能在小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退让，对，这个小女孩讲这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然后有时候还也可以再用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或者家里边，比如说爸爸妈妈什么有时候会争吵啊或者什么情况，你看每次爸爸 让着妈妈， 对，可以就是类似于这一些事情，然后让他看哦，原来这句话是来源于这儿的，也让他知道男生让着女生是在什么条件什么事件下是成立的，然后他也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些事情，如果就是他觉得不是很成立，我可不可以去说出我的想法，也是可以的，就不要被这件事情绑架了，因为有时候小孩真的想不明白。 对，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因为也是在孩子们上学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你刚刚讲那个就是场景非常的生动，非常真实， 拉帮结派。 对，小女孩 我真的见过，我觉得女孩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女孩特别了解就是群体，就是社交的重要性。 对， 他们有时候会就是5:1，我就看着一群女孩指一个男孩，就感觉真的是有点在欺负。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游乐场玩的时候也会发 现。先说一下，虽然我和雅娇都是男孩的妈妈，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小女孩长大的， 是的， 所以我们很了解小女孩 优势。对， 就是在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小女孩在某些方面是比男孩有更多优势的。 对， 我们在那个游乐场玩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是，就是它是一个旋转木马，然后它中间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空间，你可以坐进去，然后就有一个小女孩就站在门口，小女孩大概5-6岁的样子，站在门口说你们谁都不许进来， 对， 这是我们的地盘， 对， 他就在那儿撑着，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过来就往里边运那个海洋球嘛，然后就让那小女孩进，然后再挡在这儿，你们谁都不许进来，这里边谁都不许过来，就站在那儿，就这样， 就很霸道。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对， 我有一次在一个亲子餐厅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帮小朋友给一个小朋友过生日，然后基本上因为那生日的主角是个女孩， 大家请的好朋友当中可能也是女孩更多一些，嗯，但是因为一个餐厅还会有别的家庭来吃嘛， 嗯， 然后在玩那个玩具的时候是有一两个家长在其中，那个被欺负的那个小男孩的奶奶在， 哦，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孙子被欺负了， 嗯， 就被那个一群小女孩也是类似这种，就是我们是女孩子， 嗯， 我们是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你不要过来，这是我们的地盘，嗯， 对， 就类似这种。然后那个奶奶呢当时有点就太过激动，他就说他说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能这样，大家为什么不能一起玩， 嗯嗯嗯， 那个小女孩嘴非常的伶牙俐齿，也就是四五岁， 嗯， 我当时作为一个就是完全世外人局外人，我听到了他们俩的对话过程我都快惊讶了， 嗯， 我同时惊讶于那个小女孩的表达能力， 嗯， 也惊讶于那个奶奶的涵养， 说了什么 小女孩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我们的呀，我就是不让他玩怎么了， 哦， 然后那个奶奶就说凭什么不能让他玩呀，你是谁呀你那个奶奶的逻辑瞬间就是就降低到跟小女孩同一个逻辑， 都三岁 对，都是三岁，所以是老小老小你知道吗，小女孩说今天我的妹妹生日嘛，寿星是最大的，就是我们来玩啊，就是不可以， 逻辑满分， 太好了， 逻辑满分。 对，然后奶奶说你这个小姑娘你是谁家的，把你爸爸妈妈叫过来，我要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那小女孩说我不告诉你我的爸爸妈妈是谁就全程不带打磕巴的，我都惊讶了， 对对对， 到最后是其他的家长劝那奶奶说哎呀你就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怎样说那的然后那奶奶一边被拉走一边还指那小女孩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要见你爸妈，我就要 奶奶已经失控了完全失控了被一个三四岁的气 气炸了简直，这是生活当中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哈，就是如果你不在就不处在那个环境下， 嗯， 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是当事人的父母的话， 嗯， 你会非常容易的理解说就是成年人发生这样的一些就是情况， 嗯，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是很可笑的， 对， 但是也许你成了那个当事人的父母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嗯， 所以一旦你的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要义就是自己先冷静， 是的， 一定要淡定，其次要给予你孩子最大的情感支持， 对，嗯，对，帮他去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 嗯哼，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入园的焦虑，已经到了第六个焦虑了哈，说宝宝因为上幼儿园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嗯， 性格和情绪的变化很大， 嗯， 可能之前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孩子，然后呢到上了幼儿园以后变得意外的敏感， 嗯， 稍微一不顺心就哇哇大哭，就是所谓的可能在家长眼里就是变得很娇气， 嗯， 很事儿的一个孩子， 嗯， 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帮他调整， 嗯，这个在入园初期还是挺常见的这个情况， 嗯， 其实他这种娇气敏感也是因为在适应一个新环境和一个社交环境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现象， 嗯， 这个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情感支持，然后就是跟孩子说今天嗯在幼儿园开心吗，做了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可以帮就回去之后帮他回忆一些在那边好玩的事情， 嗯， 就是让幼儿园在他心里会留下一些比较好的印象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比如在入园初期，然后每天比如有一个嗯什么时间，或者如果做不到每天的话，只要每周有一个就是咱们感觉跟妈妈之间咱们一个谈心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只为咱们俩设计，我跟你聊天，我也跟你说真心话，你也跟我说真心话， 放学回去的路上就可以交流一下， 哎， 妈妈今天在单位做什么事情，宝贝今天在幼儿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对， 嗯， 对，然后就是帮他回忆一些好的事情， 嗯， 然后让他觉得哎我好像这一天下来还挺不错的，对 对 对，然后就让他就是充满美好的回忆，然后第二天也会觉得 嗯还好吧，反正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呢， 嗯，所以我们说到有一些焦虑虽然表现状况不一样，但是其实处理的方式宗旨就是让他对于幼儿园这个事物不要产生恐惧，而是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对 对 对，有时候 对于这个事情觉得是有意思的， 嗯， 而不会觉得说因为他给我留下怎样怎样怎样的一些阴影我就很抗拒， 对， 嗯， 因为有时候我听就是为什么孩子也会比较抵触幼儿园，有时候就说哎今天你吃什么啦，就一般这种问题，然后就是有人欺负你吗， 嗯，就是你直接问了他就是负面的情况，今天挨欺负了吗， 他就会努力想，因为孩子又是在编故事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 他会想一些特别离奇的情况， 对， 然后就是你不要往那方向去引导他，他真的有没有受欺负，其实你观察他就是行为，他下了幼儿园之后就是他如果情绪不对劲，其实你自己心里你就知道了， 对对 对 对， 不要刻意去往那方向引导他， 我们正在说入园的十大焦虑，也欢迎各个辣妈酷爸们随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来提一提你最近有没有在经历这样的焦虑，我们的

对于他来说幼儿园完全陌生， 对 小朋友也是陌生的，老师更是陌生的。 嗯， 而幼儿园中需要经常会有一些师生间的互动。 嗯， 那如果宝宝不敢去跟老师互动， 嗯， 那怎么私下在家长的层面去鼓励他和引导他？ 嗯，这个就是如果是孩子比较内向然后慢热型的，这 就是当大家都在玩的时候，他一个人站远远的就这么看着， 会有 这样， 会有，就是这个是提前要跟那个老师要多沟通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比如孩子什么情况，然后他需要看一会儿适应一会儿他才可能去参与，所以如果他在看的话，然后给他一点时间，这个跟老师要先打好这个预防针，就是更理解这个孩子的一个就是他的行为模式，他习惯什么样子。对，然后这是跟老师沟通的层面，然后家长其实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尤其是这种慢热型的孩子，他接触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嘛。 对， 你完全可以就比如在他入园前，然后你可以在幼儿园不是都有室外嘛，一般有室外活动，你可以带他在门口看看，你说哎，你看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这边，哎，他们出来玩了，哇，他们能玩这么好玩的滑梯，然后这么有意思的秋千，哎呀，这上幼儿园得多好啊。 还是给他设置期待。 对，就是给他一个美好的愿景，然后也让他知道大概就是在幼儿园会怎么样。你看小朋友都是自己，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在幼儿园接孩子的那个时间，你也让小朋友去看看小朋友，就是被家长接走。就是这样一个，哎，你看你虽然在这一天，但你看他们见到家长多开心啊。就是看到跟亲人相聚，然后他也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一般慢热的孩子他是慢慢要观察到他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才去， 多重复。 对，所以你不如带他去先了解，然后对幼儿园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盼，然后他这样加速他适应的时间。但也不是说我做完这个事情我100% 就会有效。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能给他就是适应的时间会加速很多，这是提前的功课要做。 然后等到入园之后也要，刚刚也说了嘛，提前跟老师沟通。然后包括我觉得因为现在幼儿园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就是试读的过程， 对， 也叫做家长陪同的时间。 对， 因为怕孩子有分离焦虑症嘛，所以会提供那么比如说一天半天的，让家长跟孩子一起在幼儿园当中，或者他们可以旁观，或者怎么样，可以多留心一下，就是老师在幼儿园带小朋友们玩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一天日常的规律是什么样的。 对， 回家你就可以照着这个去玩。 对，然后还有一个小提示给家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可能是一种教育传统，就是你一定要跟老师去玩，然后要不然老师该不喜欢你了，然后 很可怕， 特别常见，因为感觉有时候家长说这话是不自觉就会说，就是把老师家长自己的担心外化出来了，你确实担心，就是他不去了，老师会不关注不喜欢他。 但是这样对孩子影响就是，我如果不这样， 对 所有或者说我做的所有一切，我乖我听话都是为了老师 喜欢 我。 他其实心里会有压力，他对老师这个形象就是很魔鬼似的，就是就是你如果不这样，老师就会不喜欢你，然后就会干嘛。其实这一种叫妖魔化老师的形象。 我之前跟妈妈是超人的时候，贾静雯就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她虽然已经是第三个孩子了嘛，布布。不对，布布是第二个孩子，第三个是他那个叫波妞嘛。但布布不是很小，布布正好是在学龄前的状态。 对， 他也是带孩子去上一些早教班，就类似兴趣爱好的培训。然后布布因为比较内向，他在家里面还挺就是开朗的。但是出门他比较羞于表达自己。上那个音乐课，每个小朋友和家长都要合作完成一首歌。那他就不愿意唱，所以他对那个音乐班的唱歌班那个老师好像叫 Coco 老师，特别的害怕。他最怕的人就是 Coco 老师。然后布布呢平时还有一些小的小毛病，不爱吃菜。所以贾静雯和修杰楷每次煮完饭 Coco 老师来， 他要是不吃饭就说，那我布布你不可以这样哦，那我给你打电话给 Coco 老师哦，那 Coco 老师看一看该怎么办哦。然后布布就会说不要，然后就每次拿 Coco 老师出来吓人，然后屡试不爽。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是那个 Coco 老师就是 好惨， Coco 老师好惨， 就是躺着也中枪。 对，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被吓过吧， 都有， 就每个人生都会有一个比较害怕的人。 对， 就像我小时候不午睡，我很怕我大姨夫，我大姨夫五大三粗的，但是我觉得我很服我爸妈的想象力。我大姨夫在南京， 我在无锡那会儿还没有这么发达的交通，从南京来一趟无锡需要2个半小时。 嗯， 我在家不睡午觉，我爸妈就会吓唬我说一会儿大姨夫就来了，我就睡着了。然后以后我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大姨夫来没来，我爸说他来过了，看你睡着他就走了。 哎，完美完美。 哎，我想起了我有一个妹妹，我那个妹妹特别逗，她小的时候家里人给她编造了一个人叫老吕，就是凡是那个不好好睡觉，老吕要来骂你了；不好好吃饭，老吕一会儿就来了。然后我妹妹从小就特别怕老吕，一直到有一天她长大了，可能 有一个男生追求她， 没有，可能4岁左右的样子。然后她自己，然后就跟我们说，她说。根本就没有老吕， 他自己终于回过神来了。 我们说根本就没有老吕这个人，他自己什么都明白。他小的时候就是配合着大家来演出，你知道吗？他有一次 段位太高了。 他有一次小时候特别逗，他自己不睡觉嘛，然后那个让家里人就很生气，让他自己在床上就说你自己睡吧。 嗯， 他就用脚踢着墙说：“老吕不要来，老吕不要来。 ” 后来真的我们明白，他之前确实是知道没有这个人的， 嗯， 他只是在配合你， 对，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对， 没有视而不见， 是这样， 非常入戏，投入的培养，就配合你们3年多快4年。 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 惊 呆了，根本就没有老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老吕。 好吧，所以这招真的。不要轻易去尝试， 对， 摒弃这个恶俗，好不好？ 对，而且尤其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你越说他心理负担越重。 就是刚刚雅娇说，她这个妹妹是属于内心比较强大的， 对， 很明白事儿的孩子。 对， 好吧，不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人种。我们刚刚在说，对，就是如果不愿意跟老师去互动的话，要怎么办？不要给他设置成说，如果你不跟老师互动，老师就不喜欢你。 对， 那就都可以去给他。先期去预热一下， 对 幼儿园的生活，给他制造一些期待和美好的愿景， 对， 包括回家，家长也可以学着老师样子去多多的跟他一起来重复这些内容， 没错， 让他觉得很熟悉，这件事情我都习以为常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加入到这个人群当中了， 对， 接下来到了第八大焦虑了，会说到小朋友上了幼儿园以后，可能白天都还挺正常的，也都一切都就适应了，表现出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晚上突然开始做噩梦，哭醒了，这个会不会跟上幼儿园也有关系呢？因为排除法算来算去，好像其他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上幼儿园了。会有关系吗？ 会有、 嗯、 因为他就是说明睡觉的时候做梦了嘛，肯定是因为他白天的场景一天都在幼儿园，可能会回忆起来， 就是有所思也有所想， 对，就是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然后其实就是看理性看待这件事情，这倒不是坏事，就说明他在靠睡觉有某一种途径，其实在发泄这种不是那么爽的情绪， 而且其实做梦本身对于人体并不是什么坏事， 对， 它是大脑急速在发育的一个表现，对，做梦本身不是什么坏事， 对，它有的时候是远景重现，而且有的时候梦有时候它不是真实的事情嘛， 对， 但是有时候小朋友还会受这个影响，就是他起来之后他就觉得梦境，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就3岁左右，然后本来是约好了那个睡完午觉要跟他一个好朋友出去玩，就中午的时候就哭醒了，因为他梦见他好朋友抢他的玩具车，然后下午就死活 不 见 他， 就他分不清楚，其实有的时候 对，是的，而且我自己也发现就是小朋友虽然没有上幼儿园，但是他如果白天太过于兴奋， 对， 他晚上也容易做噩梦，但你不能够判定他是不是真的是噩梦，反而他是哭醒了。而且有一次是出去玩没玩够，该到点回家了，太晚了，8点多要回家洗澡啊，各种就是一套流程了，把他就是好说歹说给接回家了，他挺不高兴的，但是后来也安抚好了，结果晚上突然一下又起来哭着说不要不要，就是那种状态，就是我能够完全get到他就是还原到了当时要把他从那个玩具的地方接走的那个状态， 对，就说明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情感，当时他那个感觉给他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然后在梦里，然后再把这个情绪反刍一下，然后 所以有可能他晚上哭醒对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不是他真的想到了什么可怕的状态，而是他幼儿园没有玩够，你非要把他接回家， 对，有可能啊， 都是有可能的， 好乐观， 是不是？所以睡前是不是要多做一些疏导和安抚，让他去 就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进入到即将要睡觉的那种安静的状态。 对，嗯，对，这个是有，就是也是就是跟起床一样嘛，有一个睡觉的仪式， 嗯， 然后就是帮他安静下来，然后进入梦乡。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在对两三岁左右孩子，就是说这一天让他睡一个好梦，就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 嗯、 就是在他蒙蒙的要睡没睡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他说一些话，然后比如就是明天，比如他要去幼儿园了，说哎，明天你去幼儿园一定很开心，然后幼儿园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嗯， 然后其实就是在他半梦半醒之间，就是你在说这些话，其实是在慢慢给他 引导他做梦，做美好的梦， 对，一些心理暗示，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有的小朋友试过，就是妈妈说哎，好像第二天就包括起床啊、情绪啊什么的，就是进入他一个潜意识的层面， 嗯、 可以试一下。 好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试一下的。对，在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给他预设一些明天的美好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好，第八个入园焦虑又搞定了哈。接下来第九个入园焦虑，说到宝宝生病的问题，因为就经常听身边的父母说，就是 上幼儿园就开始 生病， 对， 因为班里面但凡有一个小朋友生病，大家就都病倒了，这样的情况很多见。 对， 有些家长还觉得说，我们家孩子以前没上幼儿园的时候身体挺皮实的，也不是不出门，成天也出去接触各种人，也没这么脆弱，一下就病了。为什么没上几天就生病，一生病就得接回家，刚养好送过去又生病了？ 对， 怎么回事？ 就是首先他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边，他在适应期，其实就是他有很多情绪上的累积，然后让他变得比较敏感，然后敏感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他情绪在那儿积着，容易比如有时候哭啊什么的，会比较容易上火，然后他身体抵抗力其实会受这个情绪影响，然后会变低。 就像咱们如果工作太累的话， 对 对， 也会容易生病。 对，所以一旦比如小朋友在幼儿园里边有一个孩子，比如有点咳嗽或者什么的情况，他就很容易被传染到。这确实是一个 现实问题，因为情绪而影响到了抵抗力的降低。 对 对 对，所以就是一个是预防，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比如咳嗽的症状，首先第一点，为自己孩子也好，就首先有一个 隔离 的时间， 对。 然后第二个还有就是你做的更多的，其实还是我们重复了很多次，就是那个情绪疏导，让他能在适应的这第一个月，能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释放的情绪的这样一种途径。 跟老师多沟通是不是也有关系？就是要老师更多的了解你的 孩子，关注一下，对 生活的规律啊、作息啊，包括他不太愿意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对对 对, 对, 对， 他更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总之把他往好的情绪方面去引导。 对， 同时，我个人觉得周末的那个规律还是要跟周一到周五保持一致。我觉得这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一次了，就是因为如果你老是让他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下。孩子他自己的控制能力比较低下，就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说，哎，我周末玩累了，我该早点休息。他没有，他可能玩疯了，到周一抵抗力一下变低了，就容易 会有。 对对，不同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接下来到了第十个入园焦虑了。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点尖锐，就是如果孩子回家跟家长表达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师，怎么办？或者说我在班上有不喜欢的同学，对不对？咱们上学的经验当中，应该多少都会有个不喜欢的任课老师啊，或者不喜欢的同学，一定是有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咱们已经能够自己疏导了。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他有这样的表达的话，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 首先就是他出现我不喜欢这个老师，或者我不喜欢上，首先就是我们有时候家长会比较。本身就家长也比较敏感，说是不是这个老师做了什么？ 对，做了些什么？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其实孩子他语言在没有发展那么好的时候，他不想去，他总会也会就这个要拎清，对，找一些理由，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老师，然后或者我不喜欢谁谁谁。然后有时候我们家长要多方面去考量这件事情，可以多问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呀？因为他那是因为发生什么了吗？是因为什么事情你不喜欢他呀？然后就是多去聊天，然后从孩子的回馈里面，然后你去找线索，到底这个问题的本质出在哪了？然后根据你刨到那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症。第二个就是还是要跟老师沟通。 就是听孩子讲完，是孩子的一面之词，他如果能够顺畅的告诉你说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老师发饼干给别人都是两块，给我这儿可能就一块， 我就不舒服了，我觉得老师不喜欢我，再也不喜欢这个老师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呀。有可能就是一些很小的细节， 对， 然后你要去跟老师去求证也好， 对， 去沟通也好，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 对, 对，然后再去想办法怎么去应对。 对， 如果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年纪小朋友是会因为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而觉得有失落感， 对， 会有 可以跟老师私下沟通说能不能就是在这段时间给他更 多 的关注，这样给他弥补回来这样的情绪， 没错。 所以其实听上去好像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咱们这么总结下来，这十大入园焦虑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和难搞。然后小朋友入幼儿园这个事情对于全家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独立的有这么一段时间去面对他的生活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好好珍惜的。 对， 然后其实我们之前也请 LC 来讲过一期节目，就是到底什么时候选择什么年纪入园是最好的年纪，我们也有讲过。如果你错过那一期节目，也可以去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去找一找我们的回放。把这两期节目结合起来看呢，可能你对于即将迎来的九月份的开学这个阶段会更加有自信一些。我说的是家长， 对， 更多的时候就是家长，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问题。 紧张， 对， 我听说过不止一个家庭的家长，尤其是老人，在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焦虑到睡不着觉那种。 对， 很担心。 对， 首先要给自己足够的自信，然后在学习到了我们这些干货之后，你自己一个个去尝试，去运用到实际情况当中，你才会了解到说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对， 谢谢 LC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这期节目真的值得大家珍藏以及反复的观看。像我们两个就可以到明年再拿出来再看一遍。节目的最后，因为刚刚过去的立秋，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辣妈代表，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带来新一期的辣妈说天气。那么在辣妈说天气结束之后呢，也会是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雅娇， 我是 LC， 谢谢你们，记得要观看我们的辣妈说天气哦，拜拜 拜 拜。 Hello， 辣妈说天气又见面了，今天我主要是来教大家一个高精尖的操作，学会这个你绝对能傲视人群啊，也没那么夸张了。是这样的，北京呢在副高的控制下闷热难耐已经是上上周的事儿了，这一周呢副高一离开，北京这降雨啊真的是不断。而讨厌的是北京这么大，预报的降雨到底会下到哪儿呢？会下多久呢？我等一等是能把雨等过去，还是会越等越大呢？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学看雷达回波图。在很多天气预报的软件里，大家基本都能找到雷达图，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说明这个软件不专业，你可以卸载了。气象雷达是专门用来探测大气当中云雨的分布和变化，降水强度、云层的高度和厚度，不同大气层里的风向风速和其他气象要素的雷达。主要呢，我们能看到的是有测雨雷达、测风雷达和测云雷达。那我们手机里可以看到的这个按时间滚动播出的，主要就是测雨雷达了。一般来讲，你在手机里看到滚动时间是一小时的回顾，因为雷达回波是实时的，所以没有预测。但是通过回看这一小时内雷达回波的走向，你就能够自己预测出来降雨的发展。雨下的越大，雷达回波强度越大，在图上显示的颜色就越深。你看，紫色就是最深的，一，它代表雨大，二，代表对流强盛。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你现在在顺义准备往城区里走，现在正在下雨，那么你看一下这个雷达回波图过去一小时的趋势，你发现这个雷达回波图在过去一小时里是逐渐往东北方向移动的，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市里开了，因为这波雨已经出城了，市里的雨开始响了。你看我都说了这么细，有没有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厉害呢？赶紧去实际操作一下吧，你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的。好了，这一周的天气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喽。